这老白一双就是写京剧大鼓， 这真是惊人的相似啊！ 嗯 啊，在 而且在老白一双之前呢，李金顺， 嗯， 那位也是在成名于20年代以前的前半夜的， 嗯， 那样一个在评剧旦行唱腔上做出很大贡献的，也是学京剧大鼓开始的， 嗯嗯 啊，所以京剧大鼓和评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啊，像个姊妹一样啊， 对 啊， 或者借鉴、吸收、融化了很多京剧大鼓东西。 嗯嗯嗯。那么虽然如此，它有相近的东西啊，但是隔行隔如山啊。 对对。 那我想又是评剧和京剧大鼓，它终究啊，在发音啊，在很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技巧上。 嗯。 那当时你掌握起来，就那么容易吗？ 嗯，最初我的主要问题就是那个骆老师说我，嗯，别那个拼音，嗯，比方丑末寅初，我们丑、嗯、就是那拼读的时间长， 对，唱戏一般都这样， 对他们就说说的 爆发力， 对， 嗯， 然后呢，先让我朗诵，就是先说、 嗯、 说清楚了，然后再有吧，我觉得也算我一个。长处吧， 嗯， 就是我对这个还一说我就明白了， 有那灵气， 嗯，而且不用费事，以后我举一反三，我这样的错误不会犯了， 哦、 基本上。 但是是这样啊， 嗯、 比如你唱京剧大鼓呢，是这样比较需要爆发力， 嗯、 不要跟着揉啊， 嗯。 但是呢，你学完大鼓以后，你又唱评剧、白派、 嗯， 那又回去了， 不影响， 不影响吗？ 一点都不 影响。 对，而且呢， 哦、 再唱评剧的，我觉得突然一下子比以前会唱了。就成熟了、 嗯、哎呀这个艺术真是相通的 绝对是 嗯, 嗯。 那么今天的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这个李佩伦教授呢也来到我们这儿啊，这个刚才在节目之前呢说这个你们之间这个关系非常好啊，真是像个忘年交一样。那么这个李教授您这个熟悉冠丽，你们是怎么个熟悉的？是通过他的京剧大鼓呢，还是听过他的评剧？通过他的评剧呢？ 我先是通过京剧大鼓， 哦，先是京剧大鼓 啊，一下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京剧大鼓的演员，啊、怎么会唱评戏啊？ 哦，嗨， 不是评戏演员怎么？ 您还真有点孤陋寡闻了。原来人家都评剧都快唱出来， 我说评戏演员里面出现这么好唱京剧大鼓的，我觉得太难得了。 嗯， 因为究竟是两个。这各方如各山， 对， 嗯，但是京剧大鼓应该说更难唱， 嗯嗯， 更难唱，因为它吐字发音，字头字辅字尾非常 讲 究，非常讲究， 差一点 非常讲究， 嗯，对， 就这一点来讲呢，很多京剧演员都要听京剧大鼓， 哦， 像马先生、于淑妍、马连良、马先生、 嗯， 他们都听刘宝全的京剧大鼓去， 嗯嗯， 而且刘宝全呢唱京剧大鼓的时候呢，可以说他也是。学京剧出身的， 嗯 啊，很多的这个谁也是，这骆老也是学京剧， 嗯、 所以有这样说跟京剧的关系上、 嗯、 啊。 嗯， 刘宝全，这个就是古街大王是吧？那么再加上后来骆老，他们都是学京剧出身， 嗯嗯， 而且呢，刘宝全唱京剧的时候呢，把京剧的这种道白用了他这个他自己那个唱有他有说我唱嘛啊、 嗯、 说了一遍，而且呢他跟谭金培谭老先生关系特别好， 嗯， 他们互相学习，所以京剧大鼓又和京剧的渊源很深， 嗯， 很深。那么京剧大鼓里边从京剧里面学到的东西呢其实是很多的， 嗯， 反过来呢这个京剧演员呢非常通过京剧大鼓来提高自己，所以这也是互相学的，也是一个姐妹艺术。 对对，那您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冠丽呢非常有意思， 嗯， 他除了京剧大鼓唱得好，又到更深一层的去，他就喜欢京戏， 嗯，哦，还喜欢京戏， 嗯， 那是为了学学程派的水袖什么，嗯，因为小白云说，嗯，老师就是跟京剧界的人， 哦，还喜欢程派， 对，他的 表演还唱过， 这个程派的水袖那是一绝啊， 对， 有人说他像这个气功还像什么， 嗯， 是吧？啊， 他学过程派，唱过《春闺梦》。 哦，春闺梦啊，有什么时候领教一下这个王冠丽唱程派的风格？ 不行，我当时唱的还真的可以啊， 嗯， 就是唱完之后吧，他那个大小嗓啊还真不行， 嗯。 我为什么大意了？我学大鼓的时候呢，就有人

声胆有雨也同水花无更从古来孤山曾入相望梦我何以 情作对可苦 为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却是我血泪千行似一情，统领泪直等等的心梦，可迟迟好迟